大家好，欢迎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今晚有我 Kira、阿 Cam、阿 Ming 同埋嘉豪一齐倾下偈嘅。咁今晚嘅主题咧就系谈生死啊，呢个主题都几有趣。一讲起咧，我就谂起陈奕迅有首旧歌叫《怕死》，咁歌词入边咧就系无端端今年开始肯怕死，系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呢個感覺，就係後生嘅時候其實冇諗咁多生死呢個問題，反而去到可能25歲打後啦，有親人離開咗嘅時候，慢慢開始啊要面對呢啲問題，學習下究竟佢係咩嚟嘅咧？咁所以我呢兩年咧，其實自己都諗得好多，究竟生死係乜嘢？咁大家又驚唔驚死咧？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 其實咧簡單嚟講，死亡焦慮咧，通常我哋話咧就可能係對死亡啦，或者一啲生命嘅終結咧，帶嚟一啲嘅即係出現一啲恐懼啦、不安啦，或者一啲好唔中意嘅一啲嘅思緒或者一啲嘅情緒，可以咧係對自己嘅，亦都可以係對他人嘅，甚至乎咧係成個世界嘅一啲嘅結束一嚟而嚟嘅一啲嘅反思或者一啲嘅擔心。我自己記得咧，其實我細個咧已經開始好驚死嘅，呢個咧其實係。即係一個死亡焦慮咧，簡單嚟講，其實係源於嬰兒時期㗎。 咁細個你已經 feel 到生死呢樣嘢？ 係，因為咧嗱，應該咁講啦，我哋喺認知發展嘅過程入面咧，其實細路仔咧，因為好難咧去分外間同埋自己啊，佢哋唔係好分到，而且咧對一啲嘅即係想像啦，或者係對一啲現實咧，其實嗰個界線都好模糊啊。咁所以有時候譬如熄咗燈，好黑嘅時候，佢就會覺得自己唔見咗，而帶嚟呢種嘅恐懼。所以有啲研究就話，其實差唔多2歲已經開始有呢一種嘅焦慮㗎啦。 哦，你講起黑，其實都而家我都 feel 到，可能去夜晚喺酒店啦，去旅行嘅時候咧，其實全部黑曬咧，都會有少少驚喎。但係嗰種驚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喎。 咁但係阿 Ming 你講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驚就係、是、可能因為你講即熄個燈呢個例子，因為自己唔喺度。咁但係其實好似似乎假定咗死亡者呢一樣嘢。咁即係但係可能你有宗教信仰嘅，咁其實死亡唔係一個終結嚟㗎嘛，只係你將會可能去到另外一個世界。咁當然咧，亦唔代表你唔怕啦，因為其實可能更加驚嘅，因為去另外。世界咧，其實就係可能要牽涉一啲審判啊，或者咧去睇翻，喂，你在生嘅時候做過啲咩咧？咁你可能你做好多壞事，咁咧可能你去到嗰個地方，你就要接受懲罰。咁所以其實似乎即係當講到怕死或者死亡呢個話題嘅時候，我哋都好需要搞翻清楚，喂，究竟我哋驚死亡嘅時候係驚啲乜嘢嘢咧？究竟係驚可能真係唔響度啊，定還是我哋只係驚？因為我哋其實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但我哋理論上可以講，我哋冇一個人知道死亡係乜嘢，因為我哋都仲未經歷過。我諗起有個笑話咧，好有趣。咁就係、是一個細路仔，咁咪同佢媽咪咧一齊出席咧佢公公咧嘅喪禮。咁因為咧啲遺體咧係即係喺未喺喪禮嘅時候，咁就要即係雪住先啦咁樣。咁攞翻出嚟嘅時候咧，咁因為即係温差咧，咁就有啲倒汗水。咁咧跟住個細路仔就話：哎呀，媽咪啊，點解公公流汗嘅？咁媽咪就話：因為第一次佢比較緊張咁。 O K， 呢一個有啲凍呢個笑話。 我諗起咧，我細個咧，反而我係唔怕死嘅，因為細個會諗，唔知點解我細個比較老人精啦，就會諗啊，點解我會存在喺呢個世界度？亦都即係因為咁樣，我會係反而細個我係有宗教信仰嘅，覺得啊，咁我都冇做過壞事，我死咗都冇嘢㗎，咁就會成日都會諗好多存在嘅問題。咁所以我細個係唔怕死，係直到頭先你講陳奕迅嗰首歌就諗啊，今年突然間好怕死。 今年咯， 嗱我唔係今年啊，即係突然間有一年。怕死，但怕死有個跡象嘅，即係譬如你搭飛機，你會諗啊，會唔會死？會撞機死咧？搭車你會攬安全帶，跟住我自己嘅保險，你會突然間由一啲即係個計劃嘅轉變，你就會知道自己咦，原來開始怕死㗎咯喎。 但我覺得係受社會啊或者個環境影響得好緊要啊。本身我都係唔係好即係好看開呢樣嘢，但係唔知點解嗰期可能睇得多一啲戰爭片啊、空難片啊，一啲劇情係好多危機嘅時候咧，個人都會有少少，哎呀呢、這個又要驚住，我又要買多份保險先，因為我要好驚，要保護住自己啊，同埋 又好驚留低某啲嘢咁樣，我所以係咪有啲焦慮咧？ 應該咁講啦，我諗恐懼咧其實係源於認知發展嘅過程，好似大家頭先都有分享過，好似大家有唔同嘅狀態。點解我話細路仔喺細個嘅時候咧，譬如佢媽咪唔喺度，即係佢離開咗，佢哋因為未有一個嘅物體恆存嘅概念啊，即係話嗰個物體會，就算佢唔見咗，其實佢都喺度嘅呢個概念，佢未出嚟嘅時候咧，當媽咪唔見咗，佢就以為佢唔見咗，係啦。其中一個好搞笑嘅例子咧，就係譬如有啲小朋友好細個玩捉伊人啊，佢揞住自己隻眼就認為人哋睇唔到佢噶嘛，因為佢分唔到自己同他人嘅嗰個分別。但係隨住佢年紀慢慢大過啦，其實我哋個掌控感同我哋認知世界同自己嗰個界線慢慢會清晰咗，亦都知道啊有啲係幻想同埋現實嘅分別係點樣咧，開始咧就冇咁驚嘅。不過咧，其實社會性係好有關係嘅。嗱，如果我哋生長喺一個嘅社會文化背景，我哋成日將死亡變成一種禁忌嘅。譬如可能真係有啲親戚過咗身嘅，咁可能個家長就誒冇啊，佢去咗誒唔知誒即係邊度去旅行啫。又或者咧，可能有啲家長去用一啲死亡嚟做啲威脅嘅，譬如可能話哦，你唔乖，咁你咧就可能到時死咗就係有一啲好殘酷嘅事發生㗎啦。咁可能就令到嗰個小朋友咧喺咁樣嘅文化背景去即係熏陶底下咧，佢對死亡又好有恐懼，就覺得死亡係一件好恐怖嘅事，產生焦慮。而當我哋人慢慢大咗咧，其實好多時候死亡都唔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個 association， 我哋會聯繫到就係痛苦啦、分離啦，係啦，同埋可能嗰個過程入面係充滿住疾病，好多唔愉快嘅事。但係當我哋人越大，你就越知道其實死亡係冇辦法去避免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一樣嘢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個生命周期嘅必然性，但係同時間又好想避咗佢，唔好講，甚至乎想去征服佢啦。 咁大家喺幾多歲開始 realize 到自己有少少抗傷生死呢個問題呢？ 我就比較細嘅，即係喺我記得係小學嘅時候，我已經一路翻學嘅時候，一路就會諗啊，究竟點解自己會存在啦？即係如果死咗之後會係點噶？個靈魂係咪真係會有重量啦？即係會有諗好多呢一個問題，咁就比較細嘅，係啦。咁但係係咯，即係但係唔係諗啊，我要唔要死？但係就會諗存在嗰樣嘢咯。 我比較少諗，我發覺其實幾奇怪。我而家諗翻，因為我哋讀哲學嘅人好多時候話：，喂，其實讀哲學就係要去點樣應對生死呢樣嘢。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你睇中國哲學，孔子成日都話：，喂，未知生焉知死？即係你連再生嘅嘢都搞唔掂，你就去問死亡呢樣嘢。咁但係諗真啲，死亡係生命嘅必然一部分嚟噶嘛？你冇咗死亡，其實嗰、那個即係我經常就會諗一個問題就話。我可能得兩個選擇嘅啫，我一係生一係死。嗱，我點死咧，另外一回事啊，即係唔可以太奢求啊。到時可能咧冇病冇痛咁樣。咁但係諗，咁你一係死，一係唔死。哇，咁唔死我就仲驚咯，我會覺得，唉，一路生存落去，咁究竟點算啊？咁我人生，我會變成冇曬目標，我會不停咁樣存在。咁我諗我會係考慮呢一樣嘢咯。咁我所以我諗同埋喺人一路成長喺唔同嘅時間經歷咗唔同嘅嘢，你都會對嗰個死亡有唔同嘅理解。頭先阿 Ming 你講到即係一樣嘢話，即係禁忌呢一樣嘢喺我哋即係華人社會裏面嚟講，即係似乎死亡經常係一個禁忌。但我記得我去丹麥哥本哈根旅行嘅時候咧，咁喺市中心裏面有一個好大嘅墓園，好出名，因為裏面撞咗即係佢哋嘅童話作家安徒生啦，另外一哲學家契克格啊，同埋波啊，即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咁嗰個咧係一個公園嚟嘅。大家咧會有個霹靂，會落去跑步嘅。咁咧，其實呢一樣嘢幾有趣地就係話，我哋經常死亡其實都係同我哋擦身而過。咁我哋不如去面對呢樣嘢，成為我哋生活一部分。咁唔代表你係可以避免咗恐懼，因為其實有恐懼唔一定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即係恐懼一啲應該要去恐懼嘅嘢，係一個正確嘅心理狀態嚟嘅。咁但係我哋要去點樣認識佢，而唔係話去避咗佢。咁我呢個喺教育上面都幾緊。 講起死亡嘅恐懼咧，我諗起有個音樂家叫做馬勒拉馬勒，佢咧佢好驚死喎。咁跟住咧，其實貝多芬咧，佢係作咗第九樂章之後咧，隔咗冇耐，即其實都幾年啦，都會就死咗啦。咁跟住馬勒咧就會好相信呢一個第九樂章嘅詛咒，你只要作完第九個交響樂之後咧，冇耐就會死啦。咁所以他就唔夠膽將佢自己作完第八、第九樂章點算咧？佢唔夠膽將嗰個命名為第九樂章，佢就會將嗰個命名為大地之歌，就希望避咗嗰個第九樂章嘅詛咒。但係咧，其實去到之後嗰個樂章咧，佢真係寫寫下就 死咗啦。咁所以係呢個詛咒係存咗一段時間。當然後來亦都有好多偉大嘅composer 佢都可以完成咗第十樂章，咁都係冇事嘅。咁但係佢嗰時真係好驚死，驚到係要將樂章個名都轉埋咁樣咯。 我覺得呢個有關於咧，你越係驚嗰樣嘢咧，就硬係迎住佢會發生啊。因為好多人都即係越驚嗰個焦慮咧，就會儲埋儲埋嗰個能量，反而係令到你快啲去接近步入死亡嗰個階段啦。因為有好多人即係例如驚死，可能有啲人會拜神啦，有啲人會祈福啦。大家有冇身邊嘅朋友會做嗰啲咩特別誇張嘅動作咧？ 譬如咧，可能係一啲即係啲嘅跳舞嘅方式啊，一啲嘅聲音或者啲音樂，令到我覺得話好嘈吵或者好混亂嘅感覺，甚至乎可能係啲煙味，可能對我本身即係對一啲嘅感官上面嘅自己，我覺得唔係好舒服嘅。所以對比其他啲外國嘅地方啦，可能佢哋會播一啲比較柔和嘅音樂嘅，大家可能係多啲比較係閒話家常啊，細細聲咁傾偈啊，甚至乎係一啲即係佢唔會好多紛亂嘅感覺，我個人就覺得係舒服啲。所以我好記得在我小的時候，可能我參加一些真的比我我會驚的儀式，其實我去完我是不舒服的，所以也都可能是因為這樣都會影響了對死亡的一些擔心和焦慮。 嗯， 我記得我在加拿大的時候也都出席過一個其實嚴格來說我不是真的出席，因為當時是疫情就在 Zoom 上面，大家就有一個即追思會，很多時候都是講那個人啊，他在生的時候有什麼東西趣事啊，我們跟他經歷的東西，我的感覺是好的，大家都生命完結了，我們都留下一個即很好的句號，可不可以記得之前的人做過什麼，令到在生的人去參與的人其實可能會學到一些東西呢，或者有那個經即那個那個記憶，我覺得這個都挺緊要的。而那時大家那個那個感覺是很開心的，因為大家即我們都其實大家都上過一課，有一個人離開了，但是我們因為他的離開，我們都某程度可以去預備我們自己將來會是怎樣呢。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挺有趣的教育來的，我自己看回即在我們的社會比較少一些這些東西，我相信。 我記得我細個即係講細個 concern 呢、這個即係關心呢個生死議題咧，我睇聽過啲宗教嘅錄音啦，佢話有個人咧佢就係死啦，咁跟住咧佢即係佢係喺手術床上邊應該就嚟離去啦，咁跟住咧佢係有一個經驗咧，係佢覺得個靈魂吸咗上去個天花板度，望住自己被人急救，咁當然最後佢冇死先講得翻呢件事咯，咁我諗啊會唔會死咗之後其實都真係會吸咗上天花板咧，周圍遊咁樣咯，咁所以都。對呢件事唔會太恐懼咯。 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啲貧死經驗嘅一啲體驗啦，因為以前睇好多電影啊，都會更加 elaborate 咗，我究竟死亡之後係咩生活呢？咁我哋下節翻嚟繼續一齊談生死啊！今日個主題咧就係談生死，咁上一節咧我哋有傾到我哋有唔同嘅歲數產生有啲恐懼啦，對死亡，我啊想知道究竟係咩人最怕死嘅咧？ 不如咁講啦，究竟我哋係驚緊啲咩？先了解咗緊驚啲乜？其中咧有一個咧好常聽到人講咧，其實死亡嘅焦慮究竟係驚乜咧？就驚緊我哋會失去一啲我哋擁有嘅嘢。其實我哋人生在世咁多年嘅時光，其實我哋建立咗好多嘢嘅，可以係財富啦，可以係名利啦，亦都可以好多嘅人際關係，好多嘅牽連，好多嘅聯繫。但係喺死亡之後咧，其實呢啲嘢咧就好似唔見曬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譬如一啲即係臨床上面可能處理一啲自殺或者企圖自殺嘅一啲嘅案件入面咧，我哋去睇嗰個人嘅一啲嘅遺書，其實咧當然佢哋可能會寫好多嘅一啲嘅遺憾啦，咁可能係一啲後悔做錯嘅事啦，但係比起做錯嘅事咧，反而多會睇到咧嗰個當事人會寫佢好後悔，可能冇機會再去實現一啲嘅願望啦，好冇機會再同佢即係珍惜嘅人可能去再做更加多嘅嘢，咁所以對死亡之後失去咗嘅嘢而產生嘅焦慮係一個好常聽。聽到關於死亡焦慮的一個嘅原因嚟嘅。 阿明，你講話即係好多人會恐懼死亡，係因為驚失去一啲嘢。咁但係咧喺哲學裏邊咧有好得，其實因為我哋經常都講，因為哲學生死係一個好大嘅議題。 咁咧即係古希臘嘅哲學家蘇格拉底，大家都知道咧，因為佢即係喺雅典經常咧都係去挑戰啲權威，咁最後咧俾人判咗咧死刑。咁死刑嘅喺佢執行死刑飲毒藥之前咧，咁其中即係就最出名嘅一篇對話咧就係佢學生柏拉圖記低，咁就叫 Fredo。咁喺 Fredo 呢個對話裏面咧，其實就係蘇格拉底臨終咧飲毒藥之前，咁大家咧即係好朋友就話：哎呀，你要走啦，我哋失去咗你啦，點算啊？跟住蘇格拉底話：其實你哋唔應該去即係恐懼死亡，亦都唔應該唔開心，因為咧我哋失去咗呢啲嘅嘢咧，其實對於我哋係冇價值嘅。咁其實嘅意思係點解咧？就係因為蘇格拉底咁呢個當然咧好取決於我哋究竟點樣理解死亡係乜嘢嘢。咁蘇格拉底就問大家啊，咁其實死亡喺即係當時大家的意見就係話，咁咪即係靈魂同埋肉體分開啫。是不是咁嗱，佢話我哋讀哲學嘅人，其實全生人咧喺讀哲學就係預備緊死亡。我哋呢個預備係點樣做咧？就係、是、不停咧希望將我哋嘅靈魂咧淨化，而唔好俾個肉體咧拖累咗我哋。因為當我哋去認知一啲嘢嘅時候，根據蘇格拉底或者其實基本上係個學生柏拉圖嘅意見啦，就係、是、話其實我哋咧係要唔應該經歷個肉體，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去感知一啲嘢咧，其實係感知唔到嗰一樣嘢咧佢嗰個本質嘅。嗱，咁呢個喺知識論嘅問題咧，其實喺西方哲學咧就即係係好有爭議性嘅，即係呢個柏拉圖佢自己嘅一個哲學性個體系。咁但係咧當時引申咗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咧，喺即係 Fredo 呢一個對話裏邊咧，咁大家就話。如果好似你咁講，即係死亡係一件值得慶幸嘅事啦，因為我而家終於可以脱離咗呢啲嘅，我其實唔係真係失去咗啲嘢，亦都好似蘇格拉底話，其實我而家係好預備緊，我飲完毒藥之後咧，就將會見到咧一啲以前好偉大嘅人啦咁樣。咁佢哋就問蘇格拉底，咁我哋係咪應該早啲即係自我了斷咧？係咪先？既然係咁，咁蘇格拉底提出呢一個睇法就好得意嘅，佢話：咁我哋再生其實咧係神咧。嘅安排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只係暫時保管住個身體嘅啫。佢話嗱，如果你有個下人無端端自我了斷嘅，你係咪覺得佢有問題先？佢話我哋咧，所以就唔應該咁。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自我了斷呢一個問題，亦都喺哲學上一個大問題。即係喺法國哲學家、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缪咧，佢喺《Myth of Sisyphus》西弗斯嘅神話裏面咧，佢第一句説話就係話呢個世界咧只有一個緊要重要嘅哲學議題。就係應唔應該自我了斷，因為咧，我哋必須要搞清楚我哋嘅人生咧係冇意義嘅。咁大家眾所周知，即係卡缪就係話，我哋人生係冇意義，就係因為我哋理解到佢冇意義咧，我哋先可以自己建立咗個我哋嘅人生嘅意義出嚟。 係咯，我記得細個讀卡缪啦，係即係本身諗啊，佢係咪一個存在主義咧？但原來唔係，其實佢係覺得人生係一個荒謬啦。咁佢所以係一個荒謬嘅哲學論，而佢覺得點樣去即係譬如佢喺《鼠疫》嗰本書嗰度啦，佢係講有鼠疫發生啦。咁其實大家都要面對死亡，譬如佢裏面個醫生啦，佢明知其實最後佢嘅最終都係一定會死亡，其實人最終都係會死亡啦。咁即係。大家都要面對呢個最終嘅結果，但係咧，但係個醫生咧都去對抗呢、這個即係呢個死亡嘅荒謬，咁所以佢咧就中間都好努力去賦予呢個生命嘅意義咯。而其實最後咧，阿卡缪啦，佢係佢嘅死亡咧都係好荒謬，因為其實佢係同佢個出版商嘅侄仔一齊揸住嘅跑車，出版商侄仔就撞咗落個樹度，咁就兩個當場死亡。所以我就諗啊，佢死亡嗰刻，即係佢不停到地會諗呢個人生點樣去對抗死亡嘅荒謬。咁但係佢死刻其實佢都係自己不能操控，咁佢會覺得唉，我好遺憾啊，因為我仲有一本佢本書仲喺佢背囊度都未寫完，就咁死咗啦。 但係卡缪嘅死亡最荒謬嗰樣嘢咧，佢本來係買咗火車飛嘅，係同人換咗，所以佢先坐跑車，即係佢係冇意識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同埋卡缪另外一樣好，我會理解佢唔係只係對抗死亡嘅荒謬啊，佢係對抗存在本身嘅荒謬。即係 Myth of Sisyphus 點解要用薛西弗斯呢一個古希臘嘅人物嚟作為一本書？因為我哋如果知道古希臘神話，薛西弗斯咧係一個好狡猾嘅人嚟嘅，佢連宙斯都呃埋嘅。咁咧，跟住咧，大家就話：喂，呢個人唔掂，我哋要揾即係死神啊 ，Thanatos 去捉佢落嚟嘅。佢係你呃埋個死神嘅。佢話：啊，你綁我嗰條鏈咧，究竟係點樣綁嘅？不如你試下俾我睇下啦。咁啊，綁住個死神喺度。咁咧，最後咧，大家即係捉住掹咗佢要去死啦。咁跟住咧，佢嘅懲罰咧就係佢要將一個大石頭推上山坡，但係你未推上去時候，又會碌翻來。咁對於卡缪嚟講，人生就係咁。咁但係我哋點樣要去戰勝呢個荒謬？就係我哋去。藐視呢一樣嘢，我哋要認清楚佢。咁我覺得呢個係 係一個好喺當時，尤其係即係我哋想象翻卡梅喺1942年寫呢本書，即係當時嘅世界面臨咗二次世界大戰，哇！好多我哋既有即係不嬲接受嘅價值咧，全部都破壞曬嘅時候，對於當代人咧係好振奮嘅，我覺得。 講起存在咧，我即刻諗起其實第二個常咧，我哋大家點解咁驚死咧？係因為嗰一種未知嘅嗰種嘅恐懼啊！嗱，好似頭先大家咁講啦，我哋而家我哋生存緊，我哋有我哋嘅思維，我哋見到我哋嘅肉身噶嘛。咁但係當死咗之後，究竟係點樣咧？究竟死咗之後，我哋仲存唔存在咧？譬如我哋嘅過去嘅記憶啦，我哋嘅感受啦，我哋嘅思想啦，呢啲嘢究竟會去咗邊度？究竟我即係一個人啦，究竟何去何從？很多時候有些人其實他不是怕死那種痛，未必是怕死那個過程辛苦，而是死了之後究竟會是怎樣。而這件事我相信很難有人回答到我們，因為死了就應該回答不到我們，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來的。當然其實可能不同的宗教或者不同的社會文化其實都會講死後的世界，譬如基督教會講地獄是怎樣，或者是可能以前但丁嘅一啲嘅關於神曲，亦都會描述過唔同嘅地獄嘅情況。咁所以有一啲人咧，亦都會係因為驚死後嘅世界會唔會就係咁樣咧，而帶嚟一啲嘅恐懼。所以其實講怕死，其實驚緊嘅嘢可能真係可以好唔同嘅。 咁當然佢哋亦都可能係驚，即係死咗之後乜都冇啦，咁樣即係佢煙消雲散呢一樣。咁另外一個古希臘哲學家咧，Epicurus 伊壁鳩魯咧，咁佢就提出咗佢嘅哲學體系咧，基本上就是、喂，我哋人咧，其實我哋嗰、那個精神狀態啊、心理狀態係好緊要。我哋在世嘅時候咧，我哋咧會有好多恐懼，而其中一個恐懼咧就係死亡，因為我哋唔知道死亡係乜嘢嘢。或者我哋咧恐懼嘅就係好似你所講，可能係死後嘅審判啊嗰樣嘢。咁但係咧，佢攞一個咧喺當時嚟講咧，其實就唔係主流。但喺我哋而家咧，其實有個好科學嘅睇法就係、是：喂，人係物質組成嘅。咁死咗之後，咪即係乜嘢都冇咯。咁嗱，如果死後乜都冇嘅話，咁我哋係唔需要恐懼死亡嘅，因為當我哋在世嘅時候咧，我哋經歷唔到死亡；當死亡嚟嘅時候，我哋經歷唔到佢。咁所以咁我哋驚咩啊？嗰一樣嘢，你如果能夠驚嗰樣嘢，就係因為你理論上可能要經歷嗰樣嘢。即係譬如可能我哋驚痛，就係因為我哋會經歷呢個痛。哇！可能聽日咧，我要去做運動，咁做運動好攰啊，好驚啊，咁樣好辛苦咁樣。咁因為你係真係會經歷到嘢。咁但係咧，對於佢嚟講，死亡本質係你唔能夠經歷到。咁之後咧，到古羅馬嘅時候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咧，即係伊壁鳩魯派嘅詩人啦 ，Lucretius 咧，咁佢就提出咗一個咧好類似嘅睇法。佢就話：嗱，死亡同埋生基本上係相反噶嘛。咁你再生嘅時候就即係、就是、你未有死亡啦。咁所以咧，你死亡嘅時候你就唔係存在。咁但係咧，我哋諗真啲，我哋唔係淨係得生同死喎，我哋仲有未出世之前咧。嗱，咁其實即係有兩個時段咧。我哋就夾咗喺中間啦，咁有兩個時段咧，我哋都唔存在嘅。嗱，我哋咧好多人咧就想長命啲，唔好咁快死。但你會唔會想早啲出世啊？佢又唔會㗎，其實。佢話所以咧，其實你哋唔應該驚死。咁但係當然咁好奇怪啦。如果我可以早啲出世，嗰、那個仲係咪我咧？亦都會係另外一個問題。咁佢哋好多時候咧就提出，如果你真係認為死亡你乜都唔係咧，其實你就唔應該有任何嘅恐懼咯，因為我哋係經歷唔到嗰樣嘢。 但係你咁講，但係譬如我出世之前，我唔會諗，我好驚出世噶嘛。咁、所以其實呢個定義都有啲奇怪喎。 你講冇錯，呢、這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反駁嚟嘅。咁另外一個反駁就係、是：喂，我未出世之前，我仲會有生存呢樣嘢緊接落嚟啊嘛。到我死嘅時候，喂死，我生之後就係死亡啦，我冇得翻轉頭喎。咁呢個不能逆轉嘅嘢，我相信亦都係另外恐懼一個原因。 同埋咧，其實我都唔係好 sure 係咪我哋一定要經歷咗某啲嘢，我先可以驚嗰樣嘢啦。其實我哋好多嘢，我哋驚都未必真係經歷過嘅喎。譬如未知性已經係一樣嘢啦，就未知所以嚟先驚，就即係代表你未經歷過咯。而其實最後一個點解我哋會驚死咧，就係、是、其實嗰個不確定、不安嘅感覺。因為死亡其實係隨時隨地可以降臨，你永遠都唔知佢幾時出現。雖然我哋每個人都知生命嘅最尾就一定係死，但你點死啦？幾時死啦？喺邊個地方死啦？同邊個一齊嘅時候死啦？所有嘢我哋都係唔知嘅。但係你就永遠都唔知道，譬如今日。我哋同大家見完面，我幾時死啦？係咪？我都唔知道。咁所以其實呢種不安嘅感覺，嗰種無常嘅感覺，其實都會令到我哋會有時候諗就係、是：咁我咁勤力為咗啲乜嘢咧？嗱，點解我哋每一日都要營營役役去工作咧？為咗一個都唔知道幾時會發生嘅事情，所以其實死亡嘅恐懼可能就係來自頭先嗰三大唔同嘅因素咯。 其中一個死亡，你恐懼會係驚被遺忘咧？即係譬如，我覺得被遺忘呢件事，即係可能比起死更恐可怕。因為我記得之前我睇過一套戲啦，佢係一個叫做 A Ghost Story 咁樣啦，咁係一個床單披住一個死咗嘅人，咁佢周圍望啦。咁但係佢咧，佢係即係佢嘅強調咧，係我哋有機會被呢個世界遺忘，我哋有機會遺忘我哋即係我哋嘅執念咯。即係譬如我被世界遺忘。即可能我愛人會離開間屋，我仲係要留喺間屋度，周圍望住等我個愛人翻嚟。佢可能唔會再翻嚟喎，佢遺忘咗我啦。咁亦都係可能我究竟點解我留咗喺呢間屋度？我究竟點解仲留喺度咧？我究竟我可能我自己作為一個靈魂之後，我會慢慢遺忘呢個世界嘅人，即係兩個被遺忘同埋我會遺忘呢件事都係好可怕嘅咯。 但係遺忘呢個 point 咧，其實我哋在世嘅時候都有可能經歷遺忘呢樣嘢嘅。但我覺得現今即係聽完大家嘅理論之後咧，好似現今社會嘅人會比較緊張擁有嗰樣嘢，即係我哋可能即係經歷咗，我哋付出咗好多努力啦、工作啦、家庭啦、我哋嘅事業啦，有好多個朋友，我哋都唔想失去啊。咁而呢一啲嘅 memory 就形成咗我哋唔想放下、唔想去突然面對一啲生死嘅關卡嘅一啲情緒咯。咁我哋下節一齊再討論一下談生死啊！去到談生死呢個話題咧，相信好多人都會覺得討論生死係一個好沉重嘅議題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面對生死呢樣嘢咧，都會驚有啲人驚失去啦，有啲人驚呢個無常，我哋控制唔到啦。有啲人好似阿 Cam 啱啱話齋，就係話好驚呢一個被人遺忘啊。咁有好多人都係流芳百世，就留咗好多佢哋嘅，例如啲歌啊、啲書啊，或者佢哋做過一啲善事啊、一啲事蹟啊，就即係好多後人就可以記住佢，但係俾人遺忘呢樣嘢，我哋係咪真係會有呢一個恐懼嘅咧？ 咁樣講咧，我就即刻諗起一個嘅叫做恐懼管理嘅理論啦，係由 Ernest Becker 咧去提出嘅。咁其實佢就話咧，其實 death anxiety 咧本身就係人會有嘅一個嘅情況，而好多時候咧，我哋點樣去對抗呢一個嘅焦慮嘅感覺咧？因為佢太強烈啦，我哋就係透過用我哋嘅價值觀去同社會文化去一致啦，同埋咧可能去透過 contribute 貢獻喺我哋嘅群體同社會入面咧，嚟作為一個嘅對抗。譬如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們的身體會消逝，很多我們的東西會消逝，但有一樣東西可以超越這個死亡的，就是我們的 contributions。 譬如就好像剛才你所說的，就是一些的歌曲、著作，又或者有些人覺得可能生命的延續，譬如子裔，都是一種其實超越了個體死亡之後的一些象徵式的延續來的。所以就透過這一種方式來去對抗這個死亡死亡嘅焦慮啦。 阿明，你講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即係已故日本作曲家坂本龍一咧，咁佢有一句佢好喜歡嘅説話，亦都係喺個臨終之前咧，佢都有再重新攞翻出嚟講，就係係古希臘即係醫學之父 Hippocrates 嘅一句説話，就係話：喂，人生朝露，但係咧藝術千秋。咁即係人係會生命係會完結嘅，但係我哋係可以留到啲喺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作家黃小波咧，我好好喜歡嘅一句説話，佢就話：喂，智慧咧本身係好美好嘅，我有一日會死，但我會知道咧追求智慧呢條路上咧仍然有好多人行住，死咗之後嘅嘢我唔會知道，但係我在生嘅時候諗你仍然都會有人咁樣咧，我就諗我好開心啦咁樣。咁即係我相信好多人都係會即係好似你所講，即係呢個恐懼管理就係我嘗試諗下有乜嘢可以會留喺度咧。不過咧，我亦都想咧回應翻你哋頭先喺第二節咧講到，即係話啊，對於死亡咧嗰個不確定性，因為我哋唔知幾時會死，咁有好多時候令我哋嘅感覺就係點解我哋要咁辛苦咧，咁徒勞咧？我自己倒翻轉嘅，我就係因為知道唔知自己幾時會死，我更加要把握呢啲時間，即係要活在當下呢一樣嘢。咁呢一個咧一個好類似嘅睇法咧，我覺得咧喺佛教裏面有講嘅，咁因為佛教會講輪迴。咁輪迴咧，亦都係因為你做咗好事壞事啊，咁就睇下你。如果你話輪迴做咗壞事多嘅，咁變成落地獄啊，成為畜生啊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好差嘅事。咁咧成為人當然好啦，咁但係人以上咧有所謂天人呢一樣，天人有大神通嘅，咁即係咁佢哋咧嘅壽命啊好長嘅。咁我哋都會講過天人五歲，當天人即係天，你就算投生喺天咧，你都要經歷死亡嘅。 咁咧，當你死亡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就會話啊，你本來咧，你頭頂有啲花咧就會落啦，咁你個人咧就會開始又產生啲臭味啊嗰樣嘢。咁嗱，好有趣地咧，喺佛教呢、這個佢即係始終係一個人嘅宗教嘛。咁但係咧，估唔到咧喺人以上咧有一個更加好嘅存在模式。咁但係佛教經常會講人生，人生難得。點解人生難得啊？就係因為佢條命咧比佢哋短，就係因為你嘅壽命短，你更加咧會去思考生死呢個問題。當你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你就會去發起一個宏願咧，嘗試去解決呢個問題。反而咧，如果你投身喺天咧，因為你嘅生活太好啦，你反而咧，哇，去到臨尾嘅時候，你先可能意識到呢一樣嘢。 講起名人佢哋留翻即係留翻低嘅流芳百世嘅事啦，即係譬如頭先我講貝多芬啦，其實佢作完第九個樂章之後咧，佢係有寫過一個 quartet 嘅，即係四重奏啦，咁咧係叫做大賦格嘅。咁佢其實喺第九樂章時咧，佢就最後就係快樂頌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都記得呢個啦。咁但係咧去到之後嗰個樂章咧，就之後嗰個曲咧就係大賦格啦，就係四個人咧好有啲係幽怨，有啲係即係好多深沉。自省的一個樂章和他之前的樂章很不同，而在他的大副教導他最後都寫我們終將再見，大家就會解讀為是可能他和他的神終將再見，或者他和他的亡母終將再見，所以其實貝多芬他都預測到自己的死亡的，但他就是用這個再寫到一個再自省一點再哲學性高一點的一個樂章去告訴大家聽、啊、即我的人生是怎樣將他的故事留埋落去咁樣咯。 雖然啊，貝多芬就有好多嘅名曲啦，咁亦都叫做我哋而家新一代嘅年輕人都仲知道貝多芬係邊個，但係佢話我哋終將再見。咁其實佢係咪屬於唔怕死嘅人咧？即係佢好似好坦然、好豁然面對呢樣嘢。好似啱啱阿嘉豪亦都講啦，你哋讀哲學嘅其實係可以 ready 死亡噶嘛。咁你又係咪一個唔怕？ 大把嘢未做。 但大家會點睇咧？個點樣先定義我哋係唔怕死嘅咧？ 我喺度諗咧，其實怕唔怕死同年紀咧都係有關係嘅。即係有一啲嘅研究數據就係話咧，原來咧廿零歲開始咧就開始 aware 翻怕死呢件事啦。咁可能即係。一開始所講就係細個嗰啲，可能都隨住你即係能力慢慢去建立咗，其實嗰種對死亡嘅焦慮慢慢放輕嘅。去到二十零歲開始咧，又重新走翻出嚟。咁去到大約四十零歲之後咧，其實係去到個 peak 嘅，最怕死係呢個階段。嗱，我唔知道其實係咪因為喺呢段時間，其實就好多嘢你追求緊，你累積緊好多嘢，你好多譬如事業啦、家庭啦、小朋友啦等等啦，嗰啲都係一啲即係發展得好蓬勃嘅一個最蓬勃。嘅一個狀態，跟住再去到慢慢再年紀再大啦，可能去到啲老年期咧，嗰、那個死亡嘅焦慮咧，又會開始降翻低，即係冇咁怕死啦。咁當然有啲人就話係咪因為都叫做生存夠啦，好多嘢都睇得化咗啦，咁所以先冇咁驚咧，或者你已經即係叫做對呢個生命上面可能係有一啲新嘅諗法咧，而亦都有一種研究係話咧，原來咧驚死咧驚嘅嗰樣嘢唔同嘅，後生啲嘅人咧其實咧係驚死亡。但是年長的人咧，佢唔係驚死亡呢件事，佢反而係驚啲死亡嗰個過程。咁所以可能其實佢哋驚嘅係個疾病多少少，而唔係死亡呢一回事咯。 講起二十歲以上咧開始驚死咧，但係好無奈咧，譬如有時打仗咧，好多時候都係二十歲嗰啲小朋友或者啲年青人啦開始入伍去打仗，有好多時候咧佢哋即係會。古時啦，即係舊嘅時代，佢哋仲會有一啲自殺式嘅襲擊啦，咁都係啲小朋友啦，咁跟住佢哋係譬如係攞隻飛機衝去人哋嘅軍艦嗰度啦，去令到諗住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嘅諗法去即係整死對方啦，咁但係佢哋譬如即係大家就會推崇佢哋，佢哋唔驚死啊，但係其實咧佢哋好驚死。睇翻佢哋譬如留翻俾家人嘅遺書咧，都係覺得其實我唔想死嘅，不過我冇辦法先至做呢一件事咁樣咯。 你講起二十歲以下嘅人士咧就冇咁驚死，我就諗起係喎。我以前好似玩過山車啊、跳樓機啊，我仲話爸爸同我一齊玩，咁但係而家咧好似真係一踏入咗過咗二十歲啊，我連溜冰我都唔夠膽溜啊，因為好驚嗰個冰嗰個嘢咧會戒到自己啊，例如去旅行啊，有好多危險嘅活動，熱氣球。 蹦珠針全部都唔玩，唔知嗰個恐懼係邊度嚟嘅，即係有一驚到我把聲都變咗，一諗起一啲危險嘅活動，我話：，你哋玩啦！可能我真係嗰個年齡唔同咗 我都其實係，因為我而家好中意去旅行啊嘛，但係每一次去旅行都要搭飛機啦，而飛機又成日都氣流，每一次我見到氣流都震震震嘅時候，我心入面就會講：點解我又要 take 一個 risk 咧？我點解又要再坐飛機咧？同埋我諗同可能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咧，感覺上同個死亡越嚟越近，因為可能我自己咁樣講，我都開始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啦，或者我真係比較 close 啲嘅人咧，係即係真係過咗身啦。咁所以可能喺細個嘅時候，我覺得死亡仲係好遠，唔係好清楚究竟係啲咩事，即係唔關我事嘅，唔會發生喺我身上面嘅。去到而家咧，好似真係近咗好多。咁所以嗰種嘅埋身嘅感覺，亦都可能係影響緊我哋怕唔怕死。不過另外一樣嘢都得意，因為我過去嘅工作關係，其實我係去過一啲嘅臨中嘅醫院，咁其實見好多臨終嘅病人，好多時候我哋傾談咧都會傾起死亡呢一樣嘢，因為佢哋嘅生命係倒數嘅階段嚟。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同我講咧，其實佢哋唔怕死，佢哋怕痛，係啦，怕見到屋企人嘅難受嘅感覺。好多人會同我分享就係其實我唔係想再接受治療，係啦，但係其實可能就是因為我知道啊邊個好想我接受治療，係啦，所以其實我諗生與死，即係究竟怕與唔怕，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影響，亦都講嗰個人嘅一啲嘅人生嘅經歷，行到邊一個階段咯。 但係倒翻轉頭咧，即係頭先聽過大家講咁多，即係都係可能偏向，哎呀，可能怕死，咁怕死嘅原因係咩？或者怕死嘅可能有幾種唔同嘅背後嘅因素咁樣。咁我唔敢話自己唔怕死，即係咁樣講就一定係呃你嘅，即係始終自己有好多朋友，有屋企人，咁梗係唔想離開佢哋。咁但係我經常咧，即係如果你話你頭先 Kira 你問我你讀哲學嘅人係點樣諗，我自己更加另外怕一樣嘢就係怕唔會死咯。即係如果長生不老，我覺得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嚟嘅。即係第一就係做所有嘢都冇曬意思，因為我將會有無限嘅時間咧，可以去完成我想做嘅嘢，咁所有嘢都冇迫切性。當我所有嘢都冇迫切性嘅話，咁我個人咪即係好似冇曬動力咁咯。咁當然啦，你可以話啊，我可以不停咁可以轉換有一啲去學啲新嘢啦。咁但係當你長生不老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到你乜都可以學得曬。咁而另外一樣嘢，好我哋經常會問嘅時候，即係一路到我哋講啊，今日講咁啊，喂，咁其實究竟死亡係咩嘢咧？你可以想象你自己長生不老，你每日可能已變成另外一個人去經歷另外一個生命。咁其實你由即係可能啦，我今日係做歌手嘅，咁聽日我係做心理學家嘅，咁之後咧我係做藝術家嘅。我覺得可能完全變曬。咁如果喺呢個改變嘅過程，我仲係咪我？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哲學裏面經常都會討論一樣嘢，究竟死亡同埋我自己嗰個個人嗰個所謂 personal identity 呢樣嘢係咪必然掛鈎嘅咧？咁樣樣 講起個時間，即係譬如長生不老，即係譬如200年、1000年，或者係即係無限嘅生命啦。咁個時間線其實係會對於你在生嘅時候個影響好大。譬如我有可能有1000歲嘅話，我同你嘅相處可能只係10年，咁我就覺得其實真係好短，我哋兩個只係一個好短嘅一個接觸咯。但如果我哋係80歲，咁但其實10年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啦。咁所以都會好影響一個人對於另外嘅人嘅感情咯。 咁如果係真係一啲怕死嘅人咧，大家有冇啲朋友係會真係做啲乜嘢去令到自己我想生存得耐啲咁嘅咧？ 我自己又冇咩朋友話係特別怕死嘅咁樣樣。咁如果你話要做一啲嘢，可能我哋而家最簡單嘅做運動咯，係啦，即係可能做運動，等自己個身體好啲。即係等於可能阿明你頭先都講，你遇到啲即係臨終嘅人，咁其實佢哋已經唔怕死，可能因為其實疾病已經折磨到令到佢哋咧冇乜一個生存嘅意欲。咁但係即係喺我哋而家仲年青嘅時候，好多時候喂喐都咪喐咯，等自己的身體，第時就算有病，可能都冇咁辛苦咧咁樣咯。咁呢個我諗都係可能其中一個對抗死亡嘅方法咯。或者 啱啱你提到話辛苦啊，或者病啦，我諗大家會將死亡linkage 咗去腦嗰度啦，因為腦好多時候就會有疾病啊，有好多痛你要受，你仲要係未遇過，可能嗰陣時你身體狀態已經係好差嘅，你仲要有好多治療嘅話，其實係一諗起已經會覺得係一件痛苦嘅事啊。咁不如我哋下節翻嚟一齊繼續討論談生死呢個話題，仲有冇啲方法係可以做嘅呢？ 兩三年咧，我就幫好多唔同嘅素人執屋啦。我印象深刻咧，有一位女士啦，佢應該都係四五十歲左右嘅。我幫佢執嘅時候咧，就發現哇，佢成間房啊，你可以想象係好似我哋後邊呢一棟牆嘅三分一咁高，都係 supplement， 即係都係一啲養生啊，例如家豪想笑啦，係咪？即係有啲可能肝啊，有啲總之。好多唔同類型嘅 supplement， 我就一路執嘅時候，有啲都過咗期添㗎啦。跟住我話：你仲食唔食㗎？我話：誒都食㗎，都希望食得曬。咁去到了解佢點解要買咁多 supplement 咧，就係因為之前佢爸爸就已經過咗身啦。咁佢就好開始注重健康，就覺得哦唔可以咁快死啊，我要買多啲 supplement。但係佢又未 realize 到自己係其實食唔曬咁多，但係佢就買好多。咁我想問呢一種狀況其實係咪係一個病嚟？ 暫時來說，如果我們說根據這個精神疾病統計和一個的診斷手冊第五版來說，這個 Death Anxiety 就不是一個正式的診斷來的、但不過有時候它就會被歸納了去某些疾病裡面的一些症狀，譬如是 Panic Disorder 驚恐症、可能就是裡面就覺得很害怕死、很擔心自己會出意外等等。但是簡單來說，如果我們說真的要去考慮、究竟 Death Anxiety 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用三個層面去睇啦。第一個咧就係啲生理上面嘅反應，可能嗰個人咧一諗起同死亡相關嘅嘢咧，就會有啲成心跳加快啊、唞唔到氣啊、手腳麻痹啊、個人好唔舒服啊嘅感覺。第二就係認知嘅層面，譬如佢一去諗到死亡相關嘅議題咧，個人就覺得好驚、好驚、好驚、好驚。咁至於最尾就係行為啦，就會去逃避所有同死亡有關嘅事嘅。咁好多時候咧，呢一種狀態係要持續一段時間，而且咧對嗰個日常生活咧係帶嚟一定嘅影響咧，咁先有需要考慮咧，可能要去揾專業人士咧去幫手啦。 講起藥咧，頭先講 supplement 啦，我諗起秦始皇煉丹啊。咁其實記得以前即係嗰個年代煉丹 係 煉到有火藥，我哋嘅火藥都係由煉丹開始啦，想煉長生不老藥。咁佢咧亦都派咗徐福咧去咗話你去煉丹啦，煉個長生不老藥。咁但係當然啦，徐福之後冇可能噶嘛呢件事。咁跟住就走咗去東邊啦，咁就最終冇翻到嚟秦始皇嘅身邊俾粒丹藥佢。咁我就上排睇嗰個報道咧，係講話英國咧，佢哋都練緊一種藥咧，係令到人哋長生不老。咁我唔知道，佢話係可以係控制你身體裡面嘅呢個喪屍細胞，即係 zombie cell， 即係一啲細胞，令到佢一啲老化嘅細胞，令到佢哋唔好再分裂同埋累積，令到個人可以繼續維持到一個我唔知係咪一個年輕嘅狀態。總之就係可以即係最終人類可以去到200歲咁樣咯。 我哋一路講緊咧，都係好喺個人嘅層面，即係喂我怕唔怕死，或者死亡對於我嚟講係會帶嚟啲咩恐懼？咁當然我哋都可能會講埋朋友啊、屋企人。但係啱啱阿 Cam 你講呢個例子，我覺得咧，其實可能牽涉住一個成個人類種族呢一樣嘢。因為當呢個藥嘅譬如真係可以嗱，我哋經常都諗啊，即係我哋嘅醫學越嚟越進步，我哋而家平均壽命係比以前長，所以我哋更加認為我哋可以越嚟越長命咁樣。可能以前咧，喂即係我哋講人生七十古來稀，哇能夠可以過到五六十歲，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幸福嘅事。喂而家唔係，而家幾多歲先係壯年啊？而家係咪啊？70歲可能大家都覺得仍然仲有可以好多嘢我哋做到，因為我諗即係唔單止話我哋平均嘅壽命長咗，而我哋到上咗年紀咧，我哋仍然都可以我哋嘅身體咧仍然都比以前嘅人好嘅咁樣。哇！咁但係想象下，我哋而家經常講喺環境哲學裏面成日都講，而家我哋遇到好多環境問題，其實某程度咧就係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咧，即係人口大爆炸。哇！如果大家仲咁長命嘅時候，咁其實可以想像到我哋嘅環境未必可以承受到。咁但係帶出嚟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講喺哲學上面，喂，人咧喺適當嘅時候死去，即係呢個就係德國哲學家尼采經常都講，即係我哋都會有時都講，即係喂，你與其苟延殘喘，不如即係嚟個了斷咁樣啦，或者喺適當嘅時候死去，可能唔係一件壞嘅事，可能因為有個人原因，可能即係話我犧牲自己去救人咁。咁但係當我哋如果考慮到話，哇！如果大家平均壽命可以增長嘅時候，咁可能就考慮啲議題，喂！咁究竟何為一個適當嘅時候死去咧？即係醫學嘅發展，梗係希望延長嘅壽命啦。咁會唔會去到一個位置，真係我哋嘅地球承受唔到嘅時候，可能醫藥上面或者醫學嘅發展就係話，我哋喺要能夠要唔可以頂啲人太長壽咧咁樣。 咁但係如果長壽嚟講咧，都要睇下係咩狀況啦，咩 condition 啦。如果200歲，我而家都係呢個樣，呢一個身體狀況嘅話咧，我又覺得幾開心嘅。同埋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追求一啲生活嘅品質啦，即係 quality of life 嘅時候，究竟係咩嘅生活令到你覺得安好啊，或者覺得滿足咧？如果我呢一世都係200歲都要營，每日都係朝九晚五咁樣逼車翻工咧，就真係唔得啦。但係如果有另外一種 choice， 我哋可以得閒做下瑜伽啊，對住海邊啊，大家都係好舒服嘅另外一種 quality of life 咧，我諗大家嘅想法會好唔同啊。 不過我諗咧，如果我真係有200歲命，我就真係唔會再日日翻工。我真係唔需要喺呢個所謂有限嘅時間嚟去追求一啲咁樣嘅嘢。 咁我哋咪冇咗個心理學家啦。 如果你有200歲命嘅話，咁你一定要翻多啲工，因為你嘅壽命長咗嘛，你嘅退休年齡都會長咗，咁你一定要揾做多啲嘢，你先可以有時間有錢。 係咯， 仲要有 inflation 咧，咁你之後可能要個錢越嚟越唔值錢噶啦嘛，咁所以要努力啲翻工。 唉，之後做咩好咧？ 所以都係一個幾，即係我哋而家我哋點樣樣去計劃我哋嘅生活，其實某程度係對於我哋嘅平均壽命有若干嘅認知，即係可能人咧平均而家都可能70-80歲，咁所以咧退休年齡可能60歲咧，咁我而家咧就穩夠咧，可能最後嗰20年咧，我都可以有一個咧某程度即係幾好嘅生活咁樣啦。咁但係哇，如果真係可能200歲嘅話，咁我哋應該點樣樣咧？咁可能教育亦都要改變喎，唔應該話咁早俾啲就大家就要投身咧去工作咧，因為可能我哋可以咧思考或者咧去學更加多嘅嘢。但係雖然我自己咧對即係不嬲都好比較悲觀嘅對個世界，我唔相信咧。個世界會對我哋咁好嘅。當大家200歲命嘅時候咧，就代表咧大家咧多咗好多機械人出嚟可以做嘢嘅啫。 係，但講到要接一個點樣去令到個身體變得更加適應呢一個生老病死咧，我發現而家咧有好多人其實會再主張咗心靈嘅健康啦，因為佢哋發覺嗰個 mindset 好似我哋要進入去即係去。升另外一個維度啊！而家好多人都話要諗多啲另外一個層面嘅嘢，而唔係停留喺我哋身體或者物質上面嘅嘢。我發覺呢幾年係多咗好多學說嘅。 講起真係啱啱頭先聽大家咁講啦，但我即刻諗起就嗱，我哋頭先講怕死啦，咁的確好多人可能會怕死。咁但係究竟去到一個位置，如果我哋真係想，唔好咁怕死，其實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去做？咁當然其實你話臨床上面可以有啲乜嘢做？我哋有簡單嚟講就係認知行為治療法啦，可能就係讓嗰個嘅即係好驚、好驚、好驚死亡嗰個人，去正確地去了解死亡。點解好多時候我哋會驚咧？可能就我哋對嗰樣嘢嘅認知咧有啲一知半解，因為好似頭先一開始都有講過，因為死亡始終喺我哋嘅社會文化入面，可能係一個禁忌嚟嘅，大家未必會直接拎上台面講嘅。咁可能你就係根本你唔係好理解。所以你就先會有咁多嘅擔心啦。咁過去嘅研究就話，如果我哋越唔接受死亡，其實我哋對死亡嘅嗰個嘅焦慮指數就會越高啊。咁所以其實認知是即係行為治療法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 component 咧，就係讓嗰個人明白其實乜嘢係死亡，然後慢慢去嘗試去接受呢一樣嘢。咁當然啦，亦都有啲時候就我哋可以慢慢再讓嗰個嘅當事人去接近翻死亡，譬如可能就係同一啲嘅臨終嘅人去講傾偈啊，等等，可以從而減低咧佢對死亡嘅一種嘅恐懼。咁我過去咧其實喺即係臨終嘅一啲嘅服務入面咧，其實係一個都幾，我覺得幾有意義嘅一個方法，就佢會同嗰個嘅即係可能臨終病人同埋佢嘅屋企人咧一齊整翻一本回憶錄啊。而呢個回憶錄咧就係俾嗰個人嘅，係啦，佢會講翻佢由出生一直以嚟嘅人生嘅時序線走到呢一步究竟係點樣。其實對個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整合嚟嘅，好似將自己嘅人生成件事可以重新再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呈現翻出嚟，那個感覺上面咧，亦都好似對嗰個人嘅一啲對死亡嘅焦慮咧係有所幫助嘅。 阿明，你啱啱講嗰樣嘢咧，我基本上係同意你所講嘅，但係有一樣嘢我搞唔明白。何謂對死亡一個正確的認知呢？因為永遠沒有死過的人回來跟我們說死亡是什麼東西。我想另外一個即很多人會去求得心安的一個方法就是宗教，因為宗教會跟你說其實死亡呢不是真的完結。當然除了佛教之外，因為佛教其實是主張希望你是脫離了即生老病死輪迴這些東西。我自己如果你問我，我經常都會說其實即我有一天我都會死。但我經常想其實死亡這件事是很公平的， 係每個人都要面對。我諗起跑馬地咧，咪有個天主教墳場，你應該經過。我諗你哋應該冇入過去係咪？即係你唔會冇嘢做，走去入去個墳場度。嗰個墳場出邊咧係有兩對一對對聯嘅一句説話，咁就係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係咪？即每個人都要面對。咁當我諗緊，其實大家要面對嘅時候，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冇咁忐忑啊，即係咁以前嘅人都搞得掂啦，咁我應該都搞得掂嘅咁樣。 講起即係怕死，咁我就係即係近年搭飛機，我就永遠都好似有焦慮啦，都係個感覺就係驚死啦，驚突然，我覺得係驚突然死亡，冇同其他人，冇同家人交代一啲自己未完成嘅嘢，咁所以咧，我係因為有針對呢一種嘅突然死亡嘅恐懼咧，我係立咗呢個平安紙，即係真係立咗平安紙，咁就。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反而自己冇咁驚嘅，因為覺得原來我驚死嗰樣嘢係針對我冇交低啲嘢嘅，咁所以我就做咗嗰一樣嘢，就令到自己個焦慮減低咗咁樣咯。咁所以搭飛機立完之後，我係覺得冇咁驚嘅。 同埋以前咧，我相信大家即係由細到大去學習死亡呢樣嘢，連我哋去點樣去面對一啲遺體，其實我哋都會好抗拒啦，即係覺得好似係有關宗教嘅問題啦，又或者我哋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同佢之間嘅距離。咁當然嗰啲係親人嘅話，其實係會容易接受啲嘅。我自己經歷完即係有啲朋友啦，或者有一啲自己爺爺嫲嫲過身之後咧，我會比較正面咁樣去再望多佢一次，因為以前細個真係會唔夠膽望，但係可能真係經歷完幾次之後，反而我好想記住佢嘅樣，咁就更加令我會即係思考翻，其實死亡呢樣嘢真係唔係一個好恐懼嘅嘢，但係呢個過程我哋要慢慢去適應咯。而以前細個嘅時候係冇咩渠道或者冇咩方法，冇人教我哋去點樣適應。 我諗起咧，而家有一啲人咧，可能有啲人係即係患咗重病都知道，可能自己生命就係完結啦。咁亦都有啲未必係咁嘅，咁佢哋就會咧搞一個自己嘅喪禮，係啦。咁就係等下，即係好想經歷一下，因為其實呢個係我哋經歷唔到噶嘛。但係即係我都會同我啲朋友有時玩呢、這個，即係啲類似遊戲就係，因為好中意聽歌啲朋友就是我哋揀十隻歌，每個人咁我哋自己喪禮上面要播啲咩歌啊？你唔可以假手於人嘅，唔可以到時播嗰啲啲嗒嗒嗰啲唔好聽嗰啲嘅，要等大家嚟到好似一個 party 啊。咁我記得我朋友個uncle 走嘅時候，因為佢好中意。飲酒嘅，佢係攞曬佢嘅珍藏出嚟喺度請大家飲，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咁樣去面對死亡都係幾好嘅事 咧。今日好開心同大家一齊談生死啦，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學人沙龍，再見。